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9月20号，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园了。要说环球影城里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啊，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是当仁不让的。而和主题公园咫尺之遥的诺金酒店，室内装潢是以中国的古典皇家园林为设计灵感，那么也是提供了一个闹中取静的世外桃源。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两个项目的建设方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环球影城里的中国制造。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哈利波特项目经理贺铁柱。贺经理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哎，欢迎您。还有来自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诺金酒店的项目经理刘雪彪。刘经理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今天这穿的也倍儿整齐哈，跟工装似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先来问一下二位吧，环球影城的建设方应该也参与了这个前期的测试和试运营期间的游园活动吗？二位都参加了吗？ 啊，是的。 啊，都已经去过了， 那个，在9月初我们已经那个游过园了。 啊，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有什么好玩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是这样的，我觉得参与了测试和游园吧，这么多那个游艺设施来说，我觉得还是那个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体验感是那个最强的一个 啊，跟您自己建设的有关系吧，因为您玩的这种感受可能跟游客一般去看也会不太一样，是吧？ 嗯，对的。 来，您继续。 嗯，因为你来到那个禁忌之旅吧，能有一种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完全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嗯， 我觉得这个啊，适合咱们那个各个年龄段玩，老人、孩子啊、情侣啊，都可以过来玩。我觉得当你那个来到那个霍格莫德火车站时，穿过那个村落小镇的时候啊，你第一眼也就看到了那个咱们那个哈利波特城堡了，因为城堡门前还有两只飞猪站在门口。 嗯， 那他们是正在欢迎你们。 嗯， 然后从那个排队区呢，然后你往一直往前走，会来到那个地牢走廊。 哇哦。 嗯，到 地牢走廊。 对，地牢走廊里你会看见各种人物，然后那个真有一种特别阴冷的那种感觉。然后你穿过这个阴冷的地牢，你会来到那个温室。 嗯， 温室以后里面会有各种的植物，然后穿过温室再到那个牛津走廊。 嗯， 窗花格走廊，肖像画廊，他们几个在那里聊天，你没准你也可以跟他们参与聊一聊。 谁在那聊天啊？ 就是我们哈利波特那些主题的人呀，包括那个邓布利多呀。 嗯， 他们 是真人还是挂在墙上的肖像在聊天？ 挂在墙上的肖像。 呀，想想就蛮有意思，那个画自己就会聊天了哈。 是， 来您继续。 嗯，然后之后你会来到那个邓布利多的办公室。 嗯， 然后穿过那个响板的房间呢。 嗯， 会走到那个黑暗魔法的教室。 嗯， 哈利波特和他那几个小伙伴还正在里边在讨论着什么。 嗯 嗯，他们在教室里嘛。 哦， 然后这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那个多在这儿待一会儿。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边有各种的道具呀，大家可以看一看。哎，还有上面天花上还有一副龙的骨架。 哇哦。 嗯，很逼真的。 嗯 嗯, 嗯，然后你再接下来你可以来到那个胖女人画像的旁边。 嗯， 一直到格兰芬多大堂，沿着排队区走廊呢，然后继续那个往那个分院帽走廊，然后之后呢就可以开启你的禁忌之旅了。 哇，这个禁忌之旅会有什么惊奇，叫什么惊喜或者惊讶哈。 这个我得提醒你们一下了。 嗯， 到里边小心别让龙爪划伤你自己啊。 然后喷火龙可能会烧到你的头发。 嗯 嗯，大家也注意啊。 嗯 嗯，当咱们那个穿过有个禁忌森林的时候，里面有好多大蜘蛛，胆小的，注意不要闭眼。 不要闭眼，那不是更吓人了吗？来，您继续说。 嗯，这样还才会更刺激一些。 嗯， 然后还有一些摄魂怪，也小心别把你的魂魄吸走。 嗯， 哎，当然，那个咱们玩完那个禁忌之旅以后啊， 嗯， 咱可以那个来到那个奥利凡德的魔杖店。 嗯， 然后这回，然后可以。就开启你的麻瓜之旅了、 哦、 然后尽情施展你的魔法吧。 嗯 嗯， 我们的编辑刚刚去过这个环球影城，他说基本上这个小说和电影里的场景都复原了，禁忌之旅就是裸眼四D，不能闭眼，因为是要这个，如果闭眼的话随机拍的照片就不好看了。我还没有去过，我也很期待。刚才贺经理跟我们说了这个项目哈，刘经理您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嗯，我就是我们的这个环球主题公园啊，共有七大主题，然后有哈利波特、小黄人乐园、功夫熊猫、未来水世界、侏罗纪公园、好莱坞大道，还有变形金刚。 嗯， 然后刚才我们贺经理把咱们园区最火爆的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嗯， 给大家也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子。我从整体，就是从咱们从入园开始，我把整体这一个怎么排布的，怎么分布的这些景点，我给大家再从整体再给介绍一遍。 好呀。 嗯嗯，我手里有一本就是今年试运行主题公园的一个指南。 我估计这个正式运行也是这本指南拿进去了。 对对对，基本上是跟这个是类似的吧。 实际上是就是一本园区的这个地图。 对，就是一个园区的地图。 嗯， 咱们去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应该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地铁，第二就是开车。然后咱们这个是坐地铁的话，出了地铁口就可以就来到了咱们的环球影城那个城市大道。 嗯 嗯，开车是可以把车停到那个停车楼。 是， 嗯， 因为这个坐地铁它走的其实更少一些哈。 对对对， 嗯， 然后停车楼它这个和地铁都是一个方向， 嗯， 都可以走到咱们环球影城这个大门口。 嗯， 然后出了地铁和停车楼之后，就来到了咱们这个环球大城市大道。 嗯， 城市大道主要是一些购物和消费的，就是餐饮和购物的一个场所。 嗯，这个其实最后出来看会比较好一些嘛， 对对对， 一些纪念品带走哈。 对对对对，有一些纪念品商店之类的。 嗯 嗯，然后沿着这个城市大道就走到了，再往前走就走到咱们这一个环球影城的标志性建筑，这个大圆球这样， 嗯， 这儿大家可以与它进行亲密的合影。嗯，然后再往前就是过了这个桥，就是咱们的水系。 嗯， 环球影城的这个大门口就展示在咱们大家面前。 嗯， 也就是它就咱们先看到的是一个环球影城大酒店，它下方就是咱们的检票口。 嗯， 然后大家站在这个桥上呢，向右前方就可以看到诺金两个字样。 嗯， 这就是由我们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诺金度假酒店。嗯，非从外观看非常的低调和奢华。 嗯，一会儿也会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里头的这个精美之处哈。 嗯嗯，然后进了检票口之后，就是到了咱们这个好莱坞大道。好莱坞大道这一块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旁边是一些纪念品商店之类的。 嗯 嗯，然后沿着好莱坞大道再往前走，会看到就是前面又是一个水系。然后咱们向右手边走的话，第一个景点就到了小黄人乐园这一块。 嗯， 小黄人乐园这一块是非常适合咱们带着这些孩子去这儿游玩，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嗯 嗯，然后过了小黄人乐园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那个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 嗯， 可以进行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嗯嗯，好，一会儿也会跟我们来说一说这当中的这个体验哈。刚才这个贺经理已经把大家胃口吊起来了。 然后再往前走，咱们就是来到了未来水世界这一块。 嗯， 就会给咱们展示一些特技的一些表演什么的。 嗯 嗯，然后沿着这个未来水世界这个大道，再往北环绕的话，就是到了功夫熊猫。 嗯， 这又是另一个孩子们比较喜欢玩的一些景点。 嗯， 并且这个也属于咱们的中国特色吧。 嗯 嗯，然后再往这就是变形金刚，这个变形金刚这个霸天虎过山车。 嗯， 还有这一个。 我听去过的朋友说，里头的 是哪个汽车人还能跟斗贫是吧？ 对对对，就跟他是可以给大家一个互动，一个变形金刚这个、 哦、 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 啊、哦，说能跟大家唠嗑啊、 嗯。对对对，嗯，然后位于咱们整个园区中间的就是一个侏罗纪世界，这个 它、哎、是在最中间的， 最中间的。 之前他们也来介绍过哈。 对对对， 环球主题公园主要是七个大主题，刚才您说的《哈利波特》《小黄人乐园》《功夫熊猫》《未来水世界》《侏罗纪公园》《好莱坞大道》《变形金刚》哈。哎，那么相比于美国、新加坡、日本都有环球影城，二位觉得咱们中国北京的环球影城有哪些中国特色呢？ 说主题吧， 嗯、 新加坡是没有那个哈利波特主题的、 哦、 然后那个实际说，在前期服务阶段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咱们这个项目嘛， 嗯、 我是去了两次，日本、 嗯， 然后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咱北京哈利波特主题乐园的更具有代入感吧。 嗯， 为什么说更具代入感呢？我觉得，因为毕竟咱们那个主题里的一些场景啊，说话都是咱们普通话，是吧？ 嗯、 能够哎比较亲切， 互动的更顺畅一些 啊。对对 啊， 然后加之自己可能自己见识过吧，还是有感情在里面，我估计。 刘经理呢？ 嗯。提到中国特色，在这里也不得不提咱们园区这个唯一的一座超五星级酒店，就是咱们的诺金度假酒店、 嗯、 然后将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民族文化元素以现代艺术的形式呈现给消费者。 嗯， 这是我觉得这是咱们的中国特色。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哈利波特项目经理贺铁柱和诺金酒店项目经理刘雪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来从电波中了解一下环球影城里的中国制造。很多朋友都来说到了，红果说功夫熊猫啊、小黄人啊、哈利波特啊，真的也很期待去体验哈。栾飞凤舞说了，最期待的项目都喜欢，都特别期待想去看一看。燕林说了，我在洛杉矶环球影城体验过哈利波特、未来水世界，这个情有独钟啊，还是想再体验一下。那么最期待的还是怼一怼这个话痨威震天啊，是威震天、 啊、 能出来唠嗑。我是看到有朋友发了这个图像， 对 对对，特梅普说萌见小黄人，我很喜欢。朋友们说了，说这段时间也看到很多环球影城的视频呀、啊，也很吸引人，但是会错峰去体验，好好的看看环球影城，另外也体验一下其中的这个美食哈。那么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呢，包含了七大主题景区、37处骑乘娱乐设施和地标景点、24场娱乐演出，有80家餐饮和30家零售门店，总面积呢是超过了4平方千米。那么9月20号开放的园区是一期工程，占地有159.57公顷。哈利波特区呢是主题乐园中最受欢迎也最具代表性的片区之一，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也跟我一样，非常想赶快去体验一下。这样，我们一起来先听一听去过那儿的朋友怎么样说。我们先听一听已经去过的朋友说说，在这样的主题乐园里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巫师和麻瓜们跟我们一起进入霍格沃茨的魔法世界。 看到后面的火车了吗？9又4分之3车站后面就是霍格沃茨，我开学了，走啦！ 穿过9又4分之3车站，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就展现在眼前。列车长询问了我的行李是否全部办理妥当，毕竟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巫师，装备一样都不能落下。 这里身临其境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看到吗？身后全部都是我的行李。哎，我的猫头鹰呢？因为这边会有很多的声音，然后呢，就它模拟在出发的时候有那种喷气火车，还是那种老式的喷气火车的那种汽笛声，然后还有非常经典的来自哈利波特的 BGM。 霍格沃茨特快列车源源不断地将新生送进这个魔法小镇，而又有源源不断的优秀巫师从这里毕业，那作为新生一定不要忘记去风雅牌巫师服装店挑一件合适的巫师袍。 巫师入学第一件事是什么呢？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巫师袍。然后每一个街道上的小房间它的功能都不一样。你还记不记得开学之前海格特意带哈利到对角巷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里面去选择适合他的巫师袍，还有去选择适合他的魔杖，所以我们今天就非常身临其境的选一下自己的巫师袍。巫师袍制作的黑魔法就在我们头顶，我们在下面选购巫师袍的时候，上面的针和纺线都在现场编织着我们每一件衣服。 在哈利波特里面排队真的不是一件无聊的事儿，因为当你走到城堡里面的时候，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现在所处的这间教室呢，就是黑魔法教室，然后哈利还有那个赫敏刚才会在上面，它是不定时会出来的，所以你可能走着走着在不同的时间内都会发现不一样的惊喜，而且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会引导我们说，哎，马上有黑魔法出现咯。 确切地说，不只是霍格沃茨的画会动，而是整个魔法世界的画都会动。预言者日报报道中的插图也都是会动的，这是麻瓜无法理解的魔法世界，却是巫师习以为常的生活片段。还记得麦格教授带哈利波特去邓布利多校长办公室吗？你悄悄路过一下，看看邓布利多在不在。分院帽又在自言自语了，不要犹豫了，我就是属于格莱芬多学院，不信你看，我都成为了哈利的队友，一起参加了魁地奇世界杯。 那些非遗可能不太稳， 谁看见一条龙了吗？ 圣冠，走这边，救命！一定要救我！这里要塌了，小心！我们得快离开这儿。谢谢大家，你们太棒了。 魔法世界的神奇是在于你在霍格沃茨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街巷都可以发现很多的惊喜，这些惊喜麻瓜的世界可是不懂的。 隐藏的彩蛋有很多，魔杖互动是最有名的那一个，不同的魔杖互动会展现不一样的魔法，至于能不能成功，那就要看各位巫师的功力了。还有一个隐藏的彩蛋在女厕所，还记得那个神经兮兮的淘金娘吗？说不定你就会在这里遇到哦。时至今日，我们都幻想着在霍格沃茨上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那就一起来北京环球影城《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感受麻瓜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魔幻场面吧。 听完真的好让人期待哈。我们的听众滇南也说，他说我已经去过了，霍格沃茨城堡顶上的雪特别真实，还有苔藓也特别真实。他说我当时还查了一下，说是这是咱本土的技术，因为大阪的那个这个道具划伤过人是吗？ 啊，对， 嗯， 因为这个主题上色的人，然后基本上也是我们中铁建设集团然后请的一些那个技术人员， 嗯， 然后在艺术指导的情况下，然后那个因为咱们这个环球影城要符合那个咱们的那个 IP 环球的 IP 嘛，当然这一些那个创意肯定是要符合那个创意的要求， 嗯， 但是 要跟这个人家原本的这个设计要一样啊，是吧？ 对对对， 所以他们要求其实也蛮严的， 嗯嗯，但是培训师那个上色师， 嗯， 确实也都是。大部分都是咱国内人员， 嗯 嗯嗯， 所以咱们也是经过了专门的培训，有就咱们的这种特别的技术在里面是吗？ 对对， 嗯，你们负责的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项目当中，城堡里头的这个室内叫骑乘类的游乐设施，也是这个片区里主要的这个游乐设施哈，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骑乘类的游乐设施，它这个安装施工的难度是什么样子的呢？因为我们最后看到的是呈现出来的好玩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去那儿看的那种感觉会跟一般游客不太一样吧， 嗯， 您看的是不是到那儿就是，哎，这个当时这个风管是从这儿过，哎，这个电线没有弄出来，很好很好，是不是这种感受？ 可能去的时候哎，不由自主的可能就抬头了，抬头看， 嗯， 哎，这个喷淋头，然后这个风口， 嗯， 这个主题雕花，哎呀，可能会更多的去观察一下这些， 是这就是叫职业病了， 啊，是 职业习惯。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安装的这个，应该说你们是什么时候进场施工的？ 我们是那个在那个18年的10月份， 18年10月份就进场了， 对， 19年、20年，等于是 两年， 20年年底差不多竣工是吧？我记得是， 对， 因为我们前期17年实际就对这个项目来进行服务了，前期的一个准备。 哦， 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工程师的眼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区？不是我们看到那些会动的画儿，那些奇妙的道具，在你们的眼中，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消防啊、空调啊、什么管道啊、电路，是吧？ 对对对， 嗯，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啊，主要是负责这个咱们哈利波特片区的一些那个水暖电的一些机电管线的安装及末端的连接， 嗯， 然后使那个所有的水暖啊、电气的供给，然后实现末端效果的一个保障， 嗯， 我觉得那个在高空机电的时候，哈利波特施工的一个高空机电是一个重难点，因为涉及到了有八个大系统，压缩空气啊、消防水呀、电呀。然后包括各种管线，有5万多米， 哇，5万多米， 对， 嗯， 包括通风，通风管道就有4000多平米， 嗯， 包括喷淋末端也是有1200多个， 嗯， 因为此前那个奥兰多的， 就美国的那个哈， 对对，它的一个高空机电安装的记录是120天， 嗯， 实际上，我们呢，由于前期的各种因素吧，实际给我们的时间是也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我们机电呢作业呢也是需要边安装边保护， 嗯， 这个也是无形中加大了一个咱们施工的一个工作难度， 嗯， 反正是面对这个这些种种困难吧，我们机电团队呢也是那个反复论证， 嗯， 然后提前2个月也是进行了一个闭幕的建模， 嗯， 把进行了一个模拟的施工，把大部分的那个材料呀均在那个工厂进行了预制化加工， 嗯， 也是为了包括后期的为了保证咱们支吊架的强度的一次的成功率呢，然后包括每个螺母螺栓都做好了标记， 嗯， 然后用扭矩扳手进行扭矩确认啊，最后呢，我们团队实际说，用了38天就完成了高空机电的一个安装任务。 哇，38天太赞了！ 对，这个当时也是刷新了以往那个环球影城的一个高空机电的一个建造记录。 嗯，那么面对园区严格的这个要求和疫情的大环境，这些建设是怎么进行的？还有哪些中国特色的制造在里面？一会儿请二位来跟我们接着说。 Break. See, 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Not only do

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一起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制造点亮环球影城。那么说到环球影城里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当仁不让，而和主题公园咫尺之遥的诺金酒店室内装潢以中国古典皇家园林为设计灵感，也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世外桃源。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两个项目的建设方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的两位项目经理，跟我们来聊聊环球影城里的中国制造。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是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哈利波特项目经理贺铁柱和诺金酒店的项目经理刘雪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我最期待霸天虎过山车，是有一个这是吗？ 对，变形金刚那一块儿 啊，霸天虎过山车。宋彦军说功夫熊猫，小奥同学说哎呀羡慕那些能去环球影城的，那么没关系，因为这开园可能这一段时间会比较热闹。刚才说到了这个环球影城，北京的这个环球影城，一方面的这个施工它是园区是有严格要求，因为这个美方是它是这个是他们的要求是很高的哈， 对， 要按照他们的这个严苛的一系列要求。另外呢，2020年，整个就是有疫情，一直到现在哈，应该说这个都是对于你们来说是两个巨大的挑战吧。 对，因为确实是在那个咱们疫情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的园区也是严格按照咱们北京市的政府的要求来执行，而且只能严于政府的一个标准。包括施工人员呢进场啊，都是采用那个点对点的包车接送。进场后呢，先进行隔离后施工。包括每个管理人员进出场也是都要登记扫码的。那个包括工人到现场施工的时候，安全帽都会有那个红绿标识区分。能够那个识别咱们现场进场的时间的一个长短，然后集中区分施工，然后且每天呢都要进行那个体温检测和消杀工作。 然后新冠疫情又自2020年初发生以来，然后面临着工期及防疫的双重压力。然后我们中铁建设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疫情防控的领导小组，然后在公司的领导下，我们项目管理团队从大年初一就开始落实这些劳务人员还有防疫物资，然后为复工复产做准备，然后最后确保了在管理人员于大年初八就全部到岗，然后并且对劳务返程的人员进行点对点包车的形式接劳务人员返工，返京复工。然后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充足的准备，然后我们诺金酒店于正月18是正式复工。 正月18就复工了哈。 对，同时也成为北京市批准最早复工的107家施工单位之一。 园中的这些集成设备啊，各种特效之所以能给大家带来种种的震撼，那也离不开它庞大的神经系统机电管线。那么中铁建设集团机电专业团队就负责这项技术，而且这其中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特色在里面，是吧？ 啊，对。 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来举个例子来说吧。然后在那个禁忌森林的时候， 这还是哈利波特这项目里哈。 对，在哈利波特禁忌森林的高空排布中，那一处不足4平米的场景中，我们穿插了18个机电子系统，包括机电末端点位，也达到了42个。这个就是好比在螺丝壳里做道场，真是确实每个点位都要达到非常精准。通过我们那个中铁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的一个专业优势，提前策划周密部署，应用了那个 BIM 加三维扫描技术，深化技术图纸达1670多张，也是搭建了1:1的三维模型。为了提高安装精度呢，我们采用了成品那个支架夹具夹在钢结构梁上，替代了传统工艺的焊接工艺。然后通过那个 三级联检制度啊，确保了每7400个螺丝每个扭矩都不超过2牛米。 两牛米是一个什么距离？ 两牛米它是一个力矩，只能、 嗯、 咱们手是感觉不出来的，只能借助咱们的扭矩扳手、 哦、 能够测量出它的一个扭矩。 哇、 哦、因为我们每个螺丝都是要分不同种类、 嗯、 要到25牛啊40牛啊这些。 嗯， 因为可能我到40牛以后和前后偏差不能超过42或者38。 嗯嗯嗯，这个哈利波特禁忌之旅是飞行和黑暗骑乘两个这个结合在一起的是吧？ 啊对对。 嗯，这是真实场景和3D 裸眼虚拟场景的一个结合啊。 对，在咱们那个场景里呢，咱们有一个20米的高大空间， 嗯， 也是为各种啊特效设备，包括小车的换轨装置，气动门装置，提供那个动力的压缩空气和蒸汽管道安装工作， 嗯， 当时的施工难度也是极大。然后我们项目的技术团队呢，面对这个情况也是利用了BIM 的技术，对管线进行了整体的优化，调整了管道的一个排布方式，然后通过横梁之间呀、搭设辅助钢梁的方式啊，不但解决了那个管道支架的布置问题，还是提高了项目的安全强度。 嗯， 在那个压缩空气系统中啊，有些项目那个保密需要啊，经常会出现那个中方施工单位啊与美方创意单位有些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哦， 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对着空气施工的难题吧，然后项目的现场工程师啊，对每个部分包括闭幕模型啊进行了重现。 嗯， 对没有参照物啊无法施工的点啊也是逐一的排查，邀请美方人员呢及时的配合确定。这样呢也保证了咱们那个压缩空气管道预留的一个安装的一个准确性。 您刚才一直说到的 BIM 这是一种这个计算机结合计算机的这个一种施工的这种立体施工的模式哈。 啊对。 哎，因为之前呢也有施工方来介绍过，现在是看来是大量的应用在这个环球影城的这个施工建设当中哈。 嗯， 那么还有哪些地方使用了咱们本土的产品，或者是选择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呢？因为中国制造它不只是简单的说用国产的产品这么简单，就或者是说按照美方的设计图纸开始施工就可以了哈。 嗯， 这个其中有大量的这个协调哈。 比如说咱们那个有一些骑乘电缆， 嗯， 这个就是采用了一些国内的品牌，包括主题风口。 嗯， 都是咱中国制造的。 嗯， 因为国内制造的产品实际上质量是不输给那个国外的。 嗯， 我们也能达到这种技术要求，而且咱们国内的供货周期呢是可控的，各方面要求都是满足美国那个技术标准 spec 的一个要求。 嗯， 像主题风口啊，我们是反复跟那个设计和创意也是确认样品后才下单的。 嗯， 骑乘电缆呢标准也都是国际标准。 嗯，刚才说到了园中有大约100个动态道具是吧？ 啊对。 就是比如说那个画儿会动，还有什么会动？ 还有一些那个魔杖体验、那个、 魔杖点到的这个会动是吧？ 对，包 所以这安装的这个位置各异，需求也各异，都是不在不同的地方，一个道具一个方案。哎，那么这个跟我来说一说吧，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这其中的方案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咱们这个独特的有中国智慧的方案？我听说你们还增加了新的道具是吗？ 对。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说这个道具这块我们也是为了达到咱们骑乘系统及演绎系统这个最优效果嘛。 嗯， 然后专门也是采用一道具一方面的一方案的一个施工，还是设计了大量的一个那个压缩空气管路。 嗯， 从那个空调机房啊通过市政管网输送到各个那个动态点位，你像枯萎的花，上下浮动的那个蜘蛛，都是通过压缩空气 来实现的。 嗯， 包括火车的烟雾，包括那个火龙的喷火，飞鹿粉穿越的场景，都是那由咱们蒸汽系统来承担。 嗯， 那个当你穿过那个火龙时啊，然后通过那个管道的喷射啊，出蒸汽啊，然后再搭配上咱们红色的灯管，你就是跟自身真实的场景一样。刚才我开头也说了，你小心别让那个喷火龙给你的头发烧焦啊。 要大家去哈利波特去玩的话，二位有什么独特的这个游玩攻略建议给大家呢？ 我建议啊，早上还是一开园的时候，最好就是直奔那个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然后不然晚了以后，可能到十点以后，你可能就排到三四个小时了。 要排那么长时间？反正我知道，好像哈利波特这个是最早开的，8:30就开，是吧？ 啊，对， 因为我有朋友去了，早上在那儿发朋友圈说，我先赶紧奔那儿去了。 对，一般都是120分钟、150分钟以上了，那时候。所以说你要最先玩这个， 嗯， 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去那个看旁边有个未来水世界的真人表演， 嗯，那个也得先约好时间， 特技，它特技它是有时间点的， 哎， 嗯，你包哎最那什么的，你必须得品尝一下那个黄油啤酒啊，因为这个不管谁开车的也可以喝，因为这是没酒精的， 无酒精的啊， 对， 哦， 无醇啤酒， 嗯。好，今天邀请到了中铁建设集团设备安装公司哈利波特项目经理贺铁柱和诺金酒店项目经理刘雪彪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聊聊环球影城里的中国制造。红果说为建设者点赞。那么这个还有很多朋友也都是说到了对于这个环球影城里的这个期待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跟哈利波特相关的这个项目哈，是咱们这边做的这个建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诺金酒店。诺金酒店呢，先跟我们来说一说位置是在什么地方呢？ 嗯，诺金度假酒店是在咱们整个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的一个东南角。 嗯， 它这一块其实是跟咱们这个主题公园是分开的。 嗯， 就是但是是紧靠着。就是说白了就是诺金酒店这一块，就是你不去这个咱们园区玩也可以去入住的。 嗯， 然后是一共有400间客房。它是以清代的一个古典园林为设计灵感，主要是以圆明园， 嗯， 选取的圆明园里边的一个设计元素， 嗯， 然后可以让游客在主题公园畅玩一天以后，感受兼具奢华与优雅的中国的待客之道。 诺金度假酒店是环球影城内唯一的民族品牌的酒店，也是一座中式园林风格的五星级酒店。环境什么样呢？这样我们也跟随两位已经入住的男士来感受一下。 入住了尊贵的酒店，看看窗外，你们看不见，今天有点下雨。这屋挺大的吧？啊，还有一个对浴缸。 而诺金度假酒店就像是度假区里的一座世外桃源。 诺金酒店门前有一个小型迷宫，据说还融合了颐和园的特色。迷宫的尽头就是诺金酒店的。你看， 下去这个是手绘的吗？ 是中式，但是我们也会想要做的更现代、更有设计感一点。这样子， 诺金全是浅色系的配色，你看。 酒店餐厅也选用满满的中式风格。 诺金的这个招牌餐厅是何家中餐厅， 各式中国元素布满餐厅的各个细节。 诺金酒店真的很安静，哎，就感觉完全和环球影城隔开了一样，什么声音都听不见。 能听见的只有夏天的蝉声。如果你想在喧闹之后享受一份安逸，诺金就是你的不二之选。 诺金度假酒店呢，也是会向全世界游客展示中国审美、中国文化的地方哈。那么刘经理来跟我们说一下，在这个酒店的建造当中用到了哪些最先进的技术呢？ 嗯，就是咱们环球影城在建设时，它这一块的绿色文明施工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室内机房也尽可能是避免采用焊接作业，因为它是有污染嘛。然后我们项目团队是在整个诺金酒店的这个换热机房啊，采用了闭幕技术加工厂化预制。工厂化预制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工厂里边用机器人进行焊接，嗯，并不是人工进行焊接，就是采用的机器人进行焊接。 哦，机器人。 对，这一块可以保障的这个施工质量。 然后加上咱们是现在现场呢，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拼装。 嗯， 然后这样不仅是大大的缩短了工期，其实这个安装质量和这个安全也有了保证，既满足了一个绿色文明施工的要求啊，还避免了一个现场的交叉作业，同时工期也节省了将近50%。 嗯。所以呢，有这个很多先进的设备，而且我看到，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管线啊、排布啊，刚才说了，就是一方面是设计合理，另一方面就是用这个机器人定位来做这个工作，是吧？ 对， 嗯。 然后在管井这一块呢，我们是用的天宝方向的机器进行定位，然后保证了这个水管井啊一次浇筑成型，然后同时也解决了进度和成品保护的一个难题。 嗯。那么还有一点时间是可以跟我们再稍微说一下，其实在城市副中心很多建筑也都用到了最新的节能的技术和绿色环保的措施，所以诺金酒店是不是其实也是用到了这些？ 对对对，我们这一块就是也积极应用绿色施工技术，现场应用了有施工技术就多达47项，然后包括一些喷水防污、喷水降尘的一些系统啊，还有配备了一些洒水车辆，清扫车辆、降尘水泡，还有旱烟净化器，包括这个无油的一个清扫车，然后并且使用了 LED 的一个节能灯具， 嗯， 可以根据日照时间及及时进行的调整等等。 嗯，诺金酒店是环球影城10个工程当中最后一个进场的施工项目，所以其实你们是什么时候？你们是2019年初才进场的，是吧？ 对，2019年初。 所以当时， 嗯， 这个时间已经是比较紧了，压力还蛮大的，是吧？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啊一进场就是跑步进场，然后本着开工就是决战的一个目标，然后在做好了一个施工组织策划，还有积极的组织劳动力资源，克服了一个进场时间晚， 嗯， 然后冬期施工困难，然后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是通过周密的一个组织策划，不断的刷新了一个工期的一个进度记录， 嗯， 然后也获得了一个业主的高度认可，所以最后我们在疫情不利的影响情况之下，然后也给业主如期交上了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卷。 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到这个酒店里去入住的话有什么好享受呢？给大家推荐一下。 行，大家可以根据我这个思路去在眼前可以先想象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场景。 嗯， 就是咱们诺金酒店这个酒店大堂是在3层，就是当您步入3层的一个酒店大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巨幅的工艺壁画，它是可以在光影的叠换下，然后令人的思绪是徜徉，仿佛随着眼前的画卷一起置于室外的一个世外桃源，然后远离的一个喧嚣。当进入清雅别致的客房以后，又是全新的一番天地。以圆明园、长春园为设计灵感，整体色调是沉稳内敛，然后还配备了一些经典的一个宫灯的一个元素。然后咱们客房里边的迷你吧还有一些饮料饮品啊，可以供大家免费饮用。嗯，同时咱们客房这一块呢还是采用了是机电的楼宇自控系统，是温度呢是可以进行自动的一个调节，确保了这一个入住的一个舒适度。咱们客房每间客房都有新风口，然后经过机电系统的一个处理啊，可以将新风徐徐的送到客房里边，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客房区的一个微正压，主要是防止这个室外这些可能有污染的空气进到室内，这样保证一个微增压的一个系统，可以保证一个室内的一个空气品质。嗯，然后咱们酒店这一块还有3家风格迥异的一个餐厅啊，有全日餐厅，有中餐厅，都是可以供大家去满足各种需求这个需要。嗯，另外一个咱们酒店还有一些游泳池和诺 SPA。能够让咱们游客在一整天的惊险刺激的体验之后，尽情的来放松身心。同时，咱们这个酒店的是以园林因素也是为主的，它有近8万平米的一个园林景观。 嗯， 然后刚才也有这些听众也提到了，好像有迷宫。 嗯， 就是这个园林景观呢，它也是引用这个圆明园这一个设计灵感，有海燕堂啦、方湖胜境啦， 嗯， 还有黄花镇小迷宫，然后加上小有天园，一共有18个景点。就是黄花镇迷宫这一块主要是参照的圆明园的那个黄花镇迷宫进行设计的。 嗯 嗯，所以它是寓意了是天圆地方，然后花坛中有一个也有一颗是苍劲挺拔的一个灌木，可以傲视四方。 嗯， 这一块就是从2019年啊，然后踏上这片土地，然后到2020年是竣工交付。 整整的两年时间，我们见证了环球影城的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内心也非常的多的感触。每当看到抖音中关于环球影城的小视频啊，心情的确非常激动，也希望大家能把游玩感受多多的分享给我们。另外告诉一个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入住诺金度假酒店的游客将有可能享受提前一小时入园的礼遇哦。 好，谢谢刘经理、贺经理。 当我做完哈利波特禁忌之旅啊，我感觉到环球影城是值得我们那个中铁建设集团付出值得付出的四年。 嗯， 想起了我和项目人员前期啊深化到凌晨四点一起呢高空机电奋战的日日夜夜，然后在消防验收通过的那个激动的时刻，包括骑乘设施通过验收的那个一瞬间，坐上禁忌之旅的小车，真是有一种童年时特别开心的感觉。我们也欢迎大家来那个哈利波特打卡进行的释放自己。 嗯，好，谢谢。8697这位朋友也说，中铁建设集团安装有限公司的这个高空机电，还有这个中铁机电的安装铁军，就像在高空里用各种设备管线进行着炫美而安全的高空杂技，给主题公园嵌入了一颗强大的中铁心，也让游客更舒适，更现代，让这个场景更逼真，超爱哈利波特。也特别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是世界第五个、亚洲第三个环球影城，使用中国制造的同时还加入了中国传统元素。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二位以及你们的同事、你们的团队所付出的这个辛苦哈。好，谢 谢 你们， 谢 谢 黄老师， 谢谢主持人。 好，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不仅给大家介绍了好玩的项目、游玩的攻略，也让大家了解到了北京环球影城当中的中国制造，还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Bring on the force of nature. Bring on the storm that rains.If you get lost in the shadows, there's a fighter inside you to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Come on, come on.